你坐坐谈谈，来一动。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萌那个，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和您见面。大家好，我是左小美。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距离七月番的更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大家追了哪些好看的番剧呢？截止到目前呢，七月份的新番基本上已经能够让我们给出一些比较客观的评价了。然而在这一季的作品里，确实也有着许多充满了讨论价值的话题动画。那近日国外的一个网站 MyAnimeList 就给出了自己的评分，从结果上看呢，来自深渊以8.2的得分排名榜首。的确啊，这部作品从作画水准方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今年最棒的动画之一了，而剧情上也显得非常非常的有深度。如果大家看腻了各种 CP 党，那么这部作品确实能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而排在第二位的呢是舞动青春，这部作品在第一集就凭借着极其流畅的作画引发了关注，能够拿到8.04分的成绩也是有理有据的。然而排在第三位的是 New Game， 毕竟在第一季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周指活了，而这个第二季自然也没有理由被错过。此外呢，像战机绝唱的新系列排在了第四位，响爷现在是越来越有男人味了。至于狂徒之渊则获得了第五位，而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地狱少女、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等作品也都榜上有名。现在啊，正值暑期，小美觉得大家除了追新番之外，小伙伴们也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来补一补老番。 这两年呢，国漫崛起的呼声高涨，也诞生出了一批画面精良、剧情经得起推敲的高质量国产动画。那本期节目当中，小美就来为大家推荐几部适合假期看起来的优秀国产动画。那现在我们就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 真号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咱们要说的第一部国漫作品呢，就是《狐妖小红娘》了。2015年开更的《狐妖小红娘》，也是在这个全 3D 技术当道时代的一股清流。 2D 动画的细腻让这部作品着实加分不少，而最重点的也是人设可爱又好看。狐妖小红娘的漫画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古典神话，作者小新认为爱情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他把从角色中感受到的情绪用自己的理解展现出来，再加上中国的神话，就创作出了狐妖小红娘这个玄幻搞笑纯情虐恋的故事。2010年，小新以雪花儿的名字在有妖气原创漫画梦工厂连载了漫画《狐狸精调教手册》，2012年被漫友旗下的周刊热门杂志《漫画兽》邀请连载，并且更名成《狐妖小红娘》。这个故事基于《狐狸精调教手册》重新设计，但是保留了原来的人物以及人物性格、故事背景、画面全都重画。但是后来《漫画兽》遭遇了杂志停刊。2013年，《狐妖小红娘》登陆了腾讯动漫频道，成为平台主推的连载作品。2016年，作品以《相思树下》的名字出版了单行本。《狐妖小红娘》讲述的是关于人和妖相恋。根据古典小说记载，世上有人有妖，妖会和人相恋，妖的寿命有千万年，但是人的寿命有限，人死了，妖却还活着，人会投胎转世，但是投胎以后就不会记得上辈子的爱。如果一个妖痴情的话，那他就会来购买一项转世续缘的服务，让投胎转世的人回忆起前世的爱。剧情感人，画风上又不会有违和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开拓日本市场，狐妖小红娘的制作方做出了一系列动作。动画日语版除了进行多处镜头修正之外，更发挥了作品在音乐方面的优势，在原有曲目的基础上又创作了新曲。另外呢，为了方便日本观众了解狐妖小红娘的方方面面，制作方还专门制作了精美的官方网站，让不少观众被宣传视频所设置的悬念所吸引，进而对作品产生兴趣。而从2017年7月3号开始，秋叶原的车站在醒目的位置设立了狐妖小红娘的动画广告，优美写意的进化与活泼灵动的动画相结合，向日本漫迷宣告狐妖的到来。动画《狐妖小红娘》的日语版共分为三个篇章，沙雪篇已经于2017年7月1号首播，王权篇于8月12号首播，正在连载当中。 要说国漫呀，咱们肯定就要说说《秦时明月》了。这部作品可以说一上映就圈住了一大批动漫粉，《秦时明月》也因此被评为划时代的国漫动画，画面精美，动作流畅，故事情节也非常吸引人，也抛弃了国产动画幼稚低龄的标签。《秦时明月》的系列灵感来源于温世仁的原著小说，时代背景从秦灭六国建立中国首个帝国开始，到咸阳被楚军攻陷结束，时间跨度30年，讲述了一个体内流淌着英雄之血的少年天明最终成长为盖世英雄，影响历史进程的热血励志故事。剧情采用了连续剧的形式，融合武侠、历史和奇幻于一体，也融入了众多中国元素，引领观众亲历2000年前的风起云涌、瑰丽多姿的古中国世界，在浓郁的中国风中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感。我们不仅会切身体会到人物成长的心灵历程，此外呢，豪侠剑客比如说高渐离，神秘的隐士比如说墨家、阴阳家，以及各门各派的众多高手，纵横捭阖的始皇项羽，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在出场时有了更具时代感的表现，丰富的人性化场景能够吸引观众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也都可以在剧中找到萌点。而《秦时明月》系列动画中的《天行九歌》也是评分最高的一部，《天行九歌》讲述了韩国公子韩非建立的流沙组织为主视角，展开六国对抗秦国的众生百态，引领观众进入战国末年风起云涌、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当中。面对着强邻秦国的步步紧逼，韩国却依然黑幕重重，大将军姬无业依靠手下的夜幕四凶将垄断了韩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几乎一切领域，而且有计划地扑灭所有可能带领韩国复兴的希望。面对如此残酷的局面，从齐国学成归来的王室子弟韩非凭借着精彩绝艳的智慧与鬼谷传人魏庄联手组建了体现法家精神的流沙组织，带领着张良、子女等人与姬无业的黑暗势力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对决。天行九歌虽然是秦时明月的姐妹篇，却自成体系，不但融合了悬疑推理、宫斗阴谋、间谍反间等等高智商的剧情，而且还大胆地探索了新的领域，尝试把高大上的学术理念以及现代的娱乐方式呈现给观众，其中的金融战、博弈论等等绝对会带给大家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体验。 不见青山，豪杰中华尘烟。世间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30年繁华万里好江山，万千次安全迷雾遮掩心事高悬，万叹世间闭眼，此生何用生生叹，道不尽流年，流沙聚散，回首天涯路远，英雄何用声声叹，断碑落残月，君不见青山，豪杰中华尘烟。看流沙聚散，回首天涯路远，英雄何街中皆花尘烟。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有生之年》系列《罗小黑战记》，严格来说不算是近期的作品， 这部更新一集要等好多年，一集才更新五分钟的动画真是太折磨人了。可是偏偏他的画风又好，故事搞笑又带着哲理，从配音到人设都没有太大的瑕疵，就是这个更新速度太气人。罗小黑战记是中国大陆独立动画制作人木头及其工作室制作的一部 Flash 动画片，于2011年3月17号出品，播放平台主要是网络，到2017年7月31号的时候只更新了26集。罗小黑战记的主角罗小黑是一只可爱的小黑猫，它的表情也活跃于微博、微信、QQ 等众多平台。罗小黑和郑叉叉笔下的比尔德是好朋友，罗小黑战记的系列图书也已经出版了，电影也在同步筹划当中。这部作品讲述了猫妖罗小黑受伤，被主角小白带回了家，而后发生了一系列可爱又温馨的故事。 午安喵，午安喵，晚安 超神学院是一部 3D 科幻系列动画，截止到2017年5月共完结动画四集。超神学院也是小美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因为自己也玩过英雄联盟嘛，所以代入感非常的强。而我被这部作品圈粉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它的 3D 人物模型制作真的非常精致，没有诡异的脸型，没有突破人体科学的身材比例，人设好看，动作也好看，科幻风十足。超神学院讲述了最先研究超神基因工程的是神河星系的大发明家丁格黑，他创造了目前最伟大的时光神。丁格黑和时光神把超神基因的科学理念带给了宇宙所有其他文明，并且建立了超神学院。在1000年前，杜卡奥来到了地球，并且结识了瑞兹。杜卡奥担当起了超神学院的重任，赋予了年轻的普通人瑞兹不可思议的力量，并且把这个基因传播在人间。这些基因最终能成长为抵抗终极恐惧甚至各种外来威胁的新一代超级战士。但是当时的地球太落后了，杜卡奥和瑞兹一直等待与流浪，直到时光神的大时钟被卡尔抢走，一系列故事就此展开。 落叶飘散睡着，难言 天 长。 3D 网络动画《勇者大冒险》是腾讯动漫携手南派三叔与像素软件合力打造的悬疑探秘巨作，2015年3月开播了第一季，第二季于2016年3月开始更新，同年10月份完结。在《勇者大冒险》里，南派三叔负责了世界观的断章和角色的创造，剧情方面则由腾讯和南派三叔像素组成的团队共同决定，郭仲明编写剧本。《勇者大冒险》讲述了20岁的大四学生安言偶遇了魁道高手神徒，原本科学的生活节奏被瞬间打破，死而复生、借尸还魂，各种谜团也接踵而来，还有神秘的组织相助。《勇者大冒险》可能是近年来国漫故事当中内容最有新意的一部作品了，谜团一环扣一环，也打破了很多路人对于国漫低龄向的偏见，而神徒安言等主角也因为鲜明的个性俘获了大批粉丝。 当尼罗河罗门回光，河水静静在河边看夕阳，往事似水扬，我一念烧心轻狂，胸怀无限梦想，青海之笔在呼唤，无声望像一番黄，梦中的那个姑娘抚慰我身上，你看。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再次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下面进入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飞到了比天还远，候鸟迁徙的水面映照出迷宫般的冬天，山的对面无数灯亮着的天，留下多少语言，游走在时间的边缘，独自跨过地平线，那不知名的音乐漂流在时间长河里面，从心灵旁月月交接到金字塔的顶点，月光拉长江的侧脸，依稀间回忆相互交叠相连，慢的湖边，乘着风水的心在飞，飞到了比天还远，候鸟迁徙的水面映照出迷宫般的冬天，山的对面无数的亮着的天，一起游戏人间， 游走在世界的边缘，独自跨过地平线，听着不知名的音乐，漂流在时间长河里面，从心灵旁越越交界到金字塔的顶点，月光拉长墙的侧脸，依稀间回忆不停重现那天，回忆慢慢重现，一如那翻飞的蝴蝶，中山峻岭的冒险，惊蛰胭脂苍天融化了无尽黑夜，更有那说不完的明天，惊蛰胭脂苍天融化了无尽黑夜，更有那说不完的明天。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 TK 君， 大家有没有被别人称赞过现充呢？ 有的话恭喜你，因为接下来的常用句式应该是 现充统统给我爆炸吧， 呵呵。 那现充呢，是指不在网络上，而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的很充实的人们，全称是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生赢家，最早出自 RCH 大学生活版。一些人在网上发帖，向其他网民炫耀自己在网络以外的生活很充实，离开了网络一样过得很开心，自称为现充。从2007年以来开始流行，在博客、推特或 Nico 等弹幕网站上经常能见到。虽然现充字面上的意义是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得很充实的人，但是在如今的用法中，主要的判断依据还是一个人是否有男女朋友。跟现充相似的词有人生赢家、温拿。那么现充的正确用法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吧，妄想学生会动画版第二季第11集，学生会长天草小提议把校规校园内禁止男女恋爱简化为现充禁止。干得漂亮啊，祝米娜桑要生活的充实啊，拜拜。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下半场的开始啊，小美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部作品是《镇魂街》。 网络动画《镇魂街》是根据在有妖气原创漫画梦工厂上连载的同名网络漫画改编，原作者是许晨。《镇魂街》原作漫画点击量超过了11亿次，排名国产少年漫画的前列。从三国的武将到上古神明，作者许晨以守护灵贯穿始终，为读者塑造出了一个融汇古今、突破想象的奇幻世界。镇魂街动画由有妖气出品，卢恒宇和李书杰执导，沿用了10万个冷笑话的原班制作团队，这样镇魂街从同期公开的其他动画当中脱颖而出，博得了观众的更多关注与期待。这部作品的题材很好，结合了中国的一些传说，架构也十分精彩。故事刚开始呢，用了2个主线去叙述，也非常有意思，算是非常用心的作品了。镇魂街讲述了应届大学毕业生夏玲在求职之际收到了一条奇怪的面试通知，误入罗刹街，并且遭到了危险，幸而被镇魂将曹彦兵搭救。曹彦兵发现夏玲并非看起来那样普通，在他的身体里也存在着灵力，并且寄宿着一位神秘的守护灵。与此同时，夏玲开始遭到了不明身份刺客的追杀，在这一切的背后还隐藏着某些更加危险的秘密。值得一提的是啊，动画里还包含了新增的剧情音版，讲述了曹彦兵和弟弟曹玄亮小时候的故事。而就在今年的8月2号呢，由汪东城和安月熙主演的镇魂街真人剧也在千呼万唤当中和粉丝见面了。小伙伴们也不妨去看看真人剧和动画版的镇魂街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我叫夏琳，应届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建筑专业。我原本只是想找个普通工作，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 人各有命，上天注定， 有人天生为王， 有人落草为寇。 脚下的路如果不是自己选择， 那旅程的终点在哪也没人知道。 会走到哪 会碰到谁都来不及预料，而我也将踏上一条不知道终点的旅程。因为在那一天我见到了 那兔那些事儿。其实一开始看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时候，小美的内心是拒绝的，一个以小动物为主题的动画。然而在看到第2集的时候，我却完全路转粉了。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改编自同名的网络漫画，最新的第4集动画今年的6月30号开播。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是把一些历史的人物动物化，并且用 Q 版的动物形象讲述了一些历史事件，满满的正能量。不过要提醒大家哟，看这部动画的时候首先需要一点历史基础，对其中的剧情也会理解得更加的深刻。 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 十岁的骄傲， 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吧，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直到。 锦衣卫这部作品汇集了业内顶级 3D 动画制作团队，无论是场景搭建、人物建模还是纹理材质，动画制作商都精益求精，丝丝入扣的人物刻画也带来了极好的观感体验。自从预告片发布开始，因为 CG 技术的成熟运用以及高颜值的画风，就得到了很多国产动画粉丝的关注。画面制作十分精致，尤其是打斗的场景，随时都能感受到经费在燃烧。故事内容流畅，三观正，确实是一部可圈可点的好作品。鲜明的人设，跌宕的剧情，精致的场景，也都为内容创作奠定好了基础。而在配音方面，少年锦衣卫同样让人耳目一新。配音导演姜广涛在《琅琊榜》《伪装者》和《大鱼海棠》等热门影视作品中都担纲了配音导演一职。少年锦衣卫是以明朝的锦衣卫历史为背景，讲述了少年袁小棠身为北镇抚司指挥使袁孝之的独生儿子，刚刚当上锦衣卫不久，就遇到了江湖有名的三盗大闹京城，他的父亲袁孝之也在追捕三盗当中丧生，于是袁小棠决心要缉捕三盗，追查真相。熟悉明朝历史的粉丝会有很强的代入感，锦衣卫这个话题在影视行业当中属于超级 IP，讲述这段历史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层出不穷，具有深厚的观众基础。少年锦衣卫用这个 IP 做背景，原创了故事情节，而且注入了全新的少年元素，从艺术形式和故事两个方面都给锦衣卫这个经典 IP 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此外呢，在少年锦衣卫当中，每个人物角色的设定也都下了功夫。比如说吧，袁小棠这个角色，剧本里面设定是15、16岁的飒爽英姿的少年，形象上一头红发既彰显了他的活力，又透露出一种叛逆。而阿九公主虽然出场时间不算太多，可是她的美丽娴静可爱却让人印象深刻，新一代的二次元女神也冉冉升起了。作为一部主打动作戏的动画，画面流畅与否直接影响着大家的观赏体验。少年锦衣卫在动画渲染方面也十分用心，动作设计极其流畅，直逼真人动作戏。片中出现的湖面涟漪、火焰以及衣服布料的细节，这些高难度的流体动画以及粒子渲染都非常非常的逼真。一些小道具，比如说扇子和伞的设计精巧，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见微知著，小细节当中都能看出制作者的用心，少年锦衣卫绝对算得上是佳作。 Thank you. 这部作品是《纳米核心》。《纳米核心》是一部科幻冒险题材的 3D 动画，由新动游戏联合国内顶尖的动画工作室海岸线制作。故事的舞台设立在一个架空的星球原星，人类对未知的憧憬从来不会随着理性或者恐惧而止步。在一次次的进化与变革当中，人类不断挑战造物主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矛盾的激化。为各自理想而斗争的人们以信仰代替笔墨，将和平时代画上句点的同时，也点燃了星球的怒火，导致子屋危机爆发。在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精英阶层所开展的 NSP 计划却一度受挫，直到在纳米核心的介入下迎来了它的诞生。这个本该是被精英阶层看作人类兵器未来发展方向的存在，却挣脱了自己命运的枷锁，来到了一片失去信仰的土地上。他在成长过程中做出了选择，在选择中逐渐成长，原星浑浊的未来也因此发生了改变。纳米核心的表现达到了国际化的水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这部动画能够获得非常多观众的认可，主要还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比如说不时出现的快节奏剪辑和镜头切换，以及精心设计的人物造型，而且人物的配音也可圈可点。此外，剧情的推进、悬念的设置、高潮部分的展开，这些都是有一定功底在里面的。如果不是对日本 ACG 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的。所以说，《纳米核心》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国产动漫。 就了冷漠与渴 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小美要给大家献出的最后大招呢，当然就是全职高手了。全职高手是根据蝴蝶兰同名电子游戏竞技小说改编的网络动画，今年4月份开始更新，目前第一季已经完结。故事讲述了在网游荣耀当中被誉为教科书级别的顶尖高手叶修，因为种种的原因遭到了俱乐部的驱逐，离开职业圈的他只能寄身于一家网吧，成了一个小小的网管。但是拥有10年游戏经验的他，在荣耀新开的第10区重新投入了游戏，带着对往昔的回忆，还有一把未完成的自制武器，叶修开始了重返巅峰之路。全职高手的动画整体视觉效果还不错，武打动作行云流水，战斗场面张力十足，角色演技不逊于真人演员，作品也通过实地取景来提升动画与观众的契合度。这部作品的现实与动画的画面交替感也非常的顺畅，对于游戏内容的处理方式也算得上是别出心裁，通过零星的 CG 来略过与剧情无关的游戏内容，避免了剧情的拖沓，又显得妙趣横生。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一些游戏术语，动画不仅在剧情推进的过程中标注出专有名词，同时呢也把一些游戏设定可视化，让游戏剧情更加真实。动画相对于原作的节奏把握得也非常好，配乐与原作的爆发点相得益彰。 从头再来，巅峰辉煌，前行的路上有你在身旁，十年热血写信仰，荣耀永不散场。 好的，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开撕，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的收听渠道之外，我们在新浪微博、哔哩哔哩都有官方账号，大家可以点击关注了，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啦。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左小美，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 積もれば山となでしこ、略して積もつも山と。